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生命里总有创痛的记忆，让思念成为过去。用你温柔的声音再次呼唤我名字，让我孤独的时候还能够想着你。 生命里总有冲动的记忆，让思念成为过去。用你温柔的声音再次呼唤我名字，让我孤独的时候还能够想着你。用你美丽的画面告诉我你还爱着我，让我孤独的时候还能够想着你。用你温柔的声音再次呼唤我名字，让我孤独的时候还能够想着你。用你美丽的谎言告诉我你还爱着我，让我孤独的时候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也许放弃才能靠近你，不再见你，你才会把我记起。时间累积这剩下的果实，你。

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走，风在荡。

决定绝不会错。